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呢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么李律师呢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那李松律师呢于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啊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而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么今天李律师呢还带来了自己呢这个撰写的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么这本书呢是集结了在生活当中啊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然后写成的，应该说呢可以说是法律房地产方面的一个大全了。 是，这本书记载了就是我们承办的50多个案例，我们把它编纂成册，写了这本书，里边涉及到呢各种的这种房产纠纷啊，买卖的、继承的、房屋权属争议的，包括公有住房的啊，各类这种房产方面的这种案例纠纷，我们把它编纂起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翻开来看一看。 好的，那么今天的李律师还带来了几本书哈，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别忘了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说出来，比如说要书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后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呢，我们的编辑呢会跟您联络，把书呢送到您家啊，确实这本书呢对于房地产法律纠纷方面的确实是一个集结啊，有些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其实一看书里的一些案例也就明白了。 对 啊，丰富 大家的房产知识。 没错，如果你想要书的话呢，别忘了告诉我们啊。注意后面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法律咨询的时间，正好呢这个李律师也在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一些什么问题，当然是局限在房地产方面啊，您呢都可以发短信过来，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同居期间遇到了拆迁，安置的房产该如何分？其实这个房产问题啊，在生活当中啊，处处都可以看到， 是 哈，有些问题呢，真的是你想都想不到哈，但是它就发生了， 对 啊，发生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纠纷和矛盾，那就得去解决。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秦志军经人介绍与程雪结为了夫妻，程雪呢是中年离异，带着女儿程小雪呢一起生活，住在自己承租的10号直管公房内。 那么2000年的秦志军就搬了进来，户口呢也迁了进来。因为房屋面积呢小，住不开，那秦志军呢在10号公房内啊又建了3间自建房。2003年的时候呢，10号公馆呢被拆迁腾退，根据政策呀，拆迁不满30平米的10号公房呢可以回迁一套2居室的指标。那么秦志军呢与拆迁办协调，想要一个3居室的指标。那拆迁办呢考虑到秦志军作为呢被拆迁人程雪的男朋友，在北京呢无其他的住房，以及呢要拆除秦志军所建的3间自住房等原因，就同意啊将2居室变成了3居室。那么最终呢，程雪也作为了被拆迁人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及呢回购房的买卖协议。那秦志军呢拿出了个人积攒的15万元，支付了购买3居室房的购房款。这个房本下来以后啊，登记在程雪的名下，注明了单独所有。那么2006年，秦志军呢与秦雪领取了结婚证。2017年的秦志军偶然发现呢3居室的房产证过户到了他的女儿程小雪的名下，于是呢就质问之下才知道，这个程雪呢早在2015年就以公证啊赠与的形式呢将房子过户到了女儿程小雪的名下。那程雪呢认为3居室呢是婚前买的，回迁的房子呢归其单独所有，与秦志军没有关系。那么秦志军呢无权干涉。秦志军呢认为3居室呢是拆迁取得，自己享有份额，那双方呢就此发生了矛盾。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案例呢并不复杂。 不复杂。 啊，并不复杂。好，那发生矛盾了。我想啊，首先呢问问李律师啊，就是程雪将回迁房过户到女儿程小雪的名下，那她是否损害了秦志军他的合法权益？ 我觉得是损害了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把这个案例啊再给听众朋友们稍微再简单的梳理一下。因为这个案例稍微虽然不复杂，但是稍微长一些啊，我简单的先概括一下。就是秦志军呢和程雪呢两个人最初谈朋友，还没有领证，两人同居起来啊。当时呢在同居期间呢遭遇到了这个拆迁。那么秦志军呢他呢在这个10号公房内呢建了有3间自建房。但是这个10号公房的承租人呢是他的女朋友程雪。按照当时的拆迁政策呢，因为程雪这个承租房比较小，只能安置一套2居室的指标。但是呢由于秦志军呢在这个10号公房旁边建了有3间自建房，那个人家拆迁办就考虑到有自建房，就给了一套3居室的指标，从2居室调成了3居室。那么秦志军呢拿出自己的个人积蓄15万元交付了这3居室的购房， 等于是这个男方出的钱。 对，男方出的钱 买下的房子。 对，然后呢这个房产证最后办下来了是登记在这个程雪的名下。到了2006年也房本办下来以后，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入到2017年的时候，秦志军突然发现这个房本从妻子程雪的名下变成了程雪的女儿程小雪的名下。然后他就急了，就和程雪呢就发生了争执。这个房子到底该归谁所有？ 对，实际上从时间来看啊，这个秦志军搬到他的女朋友秦雪这儿，俩人住呢是在2000年啊，2000年。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就发生了这个拆迁的事儿啊。那实际上呢，2006年啊，也就他们同居了6年以后，他们才真正结婚的。 对，当时没有、 有这么6年的这么一个时间。 对，然后这个拆迁呢是在同居期间， 对， 然后拆迁 进行的。 然后现在安置了取得的这个房子以后呢，现在这个程雪就说了，这是我婚前买的，咱俩还没领证呢，这个房子和你没关系。而这个秦志军呢说，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我出了15万，而且呢咱们在同居期间呢我还建了3间自建房，人家呢把这个2居才调成3居，所以呢虽然是婚前买的写的你的名，但是呢这个房子我也有权利，所以两方呢就各执一词。就打起了官司啊，发生了争执啊。 我发现这个二婚呐、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说对自己亲生的子女啊，会有些偏袒。 是 啊，你看这个程雪呢，就把这个房子哈、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就给了自己的女儿了。你说这个哪有不发现的？最后发现以后呢，就会出问题。 是，这还是有私心嘛，想把这个财产留给自己的亲生女儿。毕竟他和秦志军没有孩子，是吧？两人都是再婚家庭，没有孩子，所以从女性这个角度呢，都想把自己的财产 留给自己的亲生闺女。 嗯， 但是这种做法呢确实有些自私，咱客观说啊，有些自私。虽然这个房子是婚前购买的，但是这里边人家秦志军也出资了，更何况人家当时拆迁的时候，人家这个秦志军也有三间自建房。 嗯， 哎，人家拆迁嘛是考虑了这些因素，才把这个房子从两居调为三居，最后才能买下这个房子来。 嗯， 所以这里边呢，应该说是有人家秦志军的这个房产的份额。 对， 不能说这个房子就归陈雪一个人所有。 嗯，当然有一个特别不利的条件，就是说，他们是在同居期间完成的这些事儿哈。 对。 但是听您的解释呢，应该说这件事情还是损害了秦志军的合法权益的， 损害了他的合法权益。 嗯， 因为首先呢，双方是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单看这个房本确确实实是程雪单独所有，单看房本是他个人所有。 嗯， 但是从这个法律关系上来分析呢，因为这个呢房子呢是在同居期间购得的房产，当时秦志军出这个150,000他并不是借给秦雪的， 嗯， 他实际上出这个资是为了双方以后共同生活或者是结婚来购置的这个房产，所以他这个出资并不是一个借贷关系，也不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而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出资共同购房行为。 对，对， 所以呢这个房子呢首先人家有实际的出资，那么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一个司法解释，那么关于就是主要内容呢就是针对双方呢没有办理结婚证，那么是在同居期间那么所取得的这些财产，那么到分手的时候那么怎么来进行处理，有没有一个若干意见。最高院，我把这个若干意见呢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呢在解除啊同居关系的时候，那么双方在同居生活期间共同所得的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财产，应当是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哎，这个规定就比较清楚了。 哦， 就是在夫妻同居期间在这个同居期间，双方当然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啊，也可能结了也可能没结，但是双方是以夫妻名义来进行这种同居。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购置的这个财产包括房产或者汽车或者购买的其他财产，都是按照一般共有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嗯，好，那这就非常明确了哈。 嗯， 应该说还是秦志军啊有一定的合法权益的。但是问题来了，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成事实了，那也就是说秦雪呢已经把这个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女儿秦小雪了哈。 嗯，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秦志军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说为了避免这个程小雪啊再次转移这个房屋，那秦志军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法律途径予以防范呢？ 首先呢应该界定呢这个程雪呢他把这个房子过户给程小雪的行为实际上是侵害了秦志军的财产权益。 嗯， 啊，是一种侵权行为。那么作为秦志军呢可以诉到法院，诉什么内容呢，就是确认秦雪将房产以赠与的方式过户给程小雪的这种行为是无效的。 嗯， 哎，确认这个行为无效。那么如果法院认为这个赠与行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房产最终又回到了程雪的名下。 嗯，哎，还是能够回来是吧？ 对，但是为了防止程小雪再次转移财产，他最好他把做一个财产保全，因为 做一个财产的保全啊。 对，万一告了程雪和程小雪以后，程小雪觉得这事儿要是输了比较麻烦，不行，我把房子再转移吧。那么再转移的话，作为这个秦主君比较麻烦了，他可能要打多个诉讼，所以防止他秦小雪再次转移房产，他应该做一个财产保全，把这个房子冻结住。 嗯， 那么先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以后又回到了程雪的名下，然后呢他再想办法再把自己的名字 加上去。嗯，那假如说哈，咱们就放开想，如果秦志军呢与程雪离婚了，或者说这个秦志军去世了，那么这个程小雪啊就是程雪这个女儿能否继承程志军的这个遗产呢？ 是这样，首先呢这个程小雪能否继承程志军的这个遗产和秦志军和程雪离不离婚没有法律上的这种关联关系。 哦， 啊，他即便离婚了也有可能程小雪是有继承权的。 嗯， 这个有没有继承权呢，他主要是看就是程小雪和秦志军有没有形成抚养关系。 嗯， 哎，因为虽然他俩是这种继子女关系，但是如果假如说程小雪在跟随母亲程雪那么和秦志军在一块生活的时候，那么如果程小雪 还没有成年，那么需要秦志军来进行抚养，那么相双方形成了这种抚养的这种关系的话，那么继子女之间还是存在继承权的。 嗯， 同时程小雪也有义务要赡养秦志军。 对， 所以他这个呢，不以他妈是否和继父离婚为前提，而是看他俩有没有形成这种抚养关系。 嗯，好在呢他们之间倒是没有其他的儿女哈、 嗯、 就是有这个程雪的女儿程小雪嘛、 嗯、 相对还能够单纯一些啊、 嗯、 但是有一点啊，比如现在呢程雪已经把这个房子呢过户给他的女儿程小雪了啊、 嗯、 如果这个程小雪哈、啊、他又将房屋进行了处分了，因为终究隔了好几年嘛，在这期间他对这个房屋进行了处分，那么程小雪处分行为是否具有法律的效力呢？ 如果程小雪比如说把这个房子就进行了出卖，出卖给了比如说出卖给了张三，那么张三如果对这个事情他不知情的话，因为房产证登记在程小雪的名下， 对， 是吧，他也支付了按照市场价支付了相应的对价，那么他取得了这个房屋的产权，那么应该保护张三的这个合法权益，所以他这种处分行为呢实际上呢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么可能张三呢就依法取得了这个房子的产权。但换一个角度，如果程小雪比如说把这个房子转移到自己男朋友名下，或者和张三是朋友，他给人说了说以后怕他这个继父以后告他，所以这个房子不行咱再转一次，转移一次了，所以第三方如果买取得这个房产没有通过等价有偿的方式，比如说双方就签了一个买卖合同也没付钱就把房子就过户到张三名下了，是吧，或者是呢也是通过赠与的方式，程小雪又通过赠与的方式又给了张三，这一看双方就没有真实的这种交易嘛。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么双方实际上是一个什么行为啊，恶意串通的行为。 嗯， 恶意串通的行为按照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它还是属于一个无效的法律行为。 嗯， 它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嗯，但是呢如果它是正常的交易，它确实程小雪呢就把这个房子给卖了， 嗯， 而且正常交易完了以后、 嗯、 那这个秦志军才发现哈，那、 嗯、 这个时候房子能否追回来，或者说程小雪应该给秦志军什么样的补偿吗？ 哦，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主持人说的情况下呢，就第三人是一个善意取得， 对， 正常的交易取得，不可能是因为你程小雪和继父之间的纠纷我再把房子退给你们、 嗯、 那不可能，我们国家要保护一个善意第三人啊，有那么一个制度，那么作为这种情况下秦志军再想把房子要回来可能是不太现实， 也麻烦了， 对，他可以要求程小雪进行赔偿， 赔偿， 因为这个房子他也占份额嘛，他就按照自己所占的这个份额，他要求程小雪把这个相应的购房款给他做一个补偿。 嗯，好的，实际上这个案例啊听起来并不是特别复杂， 嗯， 但是也确实感觉呢如果家庭里边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最起码最基本的一个信任度啊都没有了，都不真诚了，确实也这个暗藏着很多的危机哈。 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应该是值得大家回味， 对， 进行思考， 没错没错， 其实这种案例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都是我们亲自接触的一些实际的案例。 嗯， 那么它可能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私欲、 嗯、 但是你这种私心和私欲那么你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对，合理合法的情况下 你不能再侵害别人的权益、嗯、尤其本身这个案例秦雪程雪和自己的丈夫过得也非常好，两人没有任何的矛盾，过了这么多年了，你通过这么一件事情，你说你两个人这个日子最终他们俩也要离婚的啊， 对对， 最终这个肯定也过不下去了。 嗯， 嗯， 嗯， 其实你这种行为你不仅仅最终你的这种可能你这种想法没有得逞啊，你自己，而且呢，你还破坏了自己的家庭， 是的，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呢，还是对于这种再婚家庭，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一个警戒的作用。 哎，我们在做任何的时候、嗯，首先我们要考虑对方的权益， 是的，是的， 要在尊重对方和对方协商好的情况下，再对自己的财产或者双方共有的财产做出处分行为、 嗯， 而不要单一的去做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一旦发现，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一种伤害。 是的，为一套房子啊，自己的婚姻也这个散了啊，家庭也散了。 对呀、 啊，实际上他母女之间这种情感也受到影响， 是、啊、 真的是得不偿失的事。 你看这个案例当中，秦志军也没有其他的子女。 对呀、啊，对呀、啊。 协商协商， 就是他， 是吧？你协商协商，咱不行留个遗嘱， 是 是吧？让程小雪好好的孝顺咱们，是吧？最后咱给他， 嗯， 他不孝顺，你把遗嘱再撤了呗。 对， 我觉得这种方式多好。 所以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案例出来以后，大家从局外看这个案例的话呢，都很清楚。 嗯， 如果是一个当事人的话呢，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就当事者迷。 嗯 啊，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要给女儿留下什么什么怎么，他就没想其他的。但是呢，你这样的一个做法，把整个的生活、整个的家庭全都毁掉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咱们在做之前哈，尤其是房子问题啊，这个房子呢是咱们每个人可以说最大的一个不动产了啊，所以处置它要特别的慎重啊，否则的话就因为它会出一些问题的。 是 啊，另外还有，我就是告诉大家，真的不要太自私。 嗯 啊，这个太自私的话呢，会出问题的。 是 我记得上期节目当中有一位律师说特别好，说如果你不想占便宜的话，你永远不会受骗。 这句话说的挺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骗子骗之所以能骗你， 就是因为你占便宜嘛， 你有自己可能是想获得了额外的一种利益， 是的，是的， 或者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 嗯， 或者是一种多出的利益，才会被骗子骗。 没错，没错， 你正常的这种行为，你是不会被骗的。 对 啊， 那把这句话呢说到这呢，就说如果你啊没有私利的话哈，你就永远不会受害啊。有的时候你像这个，真的是把家庭就害了嘛， 嗯， 是吧？所以什么事情咱们都是顾全大局啊，都 是 想想对方，想想别人。我觉得什么事情都好办。 对，啊，虽然这个案子作为秦志军来说，他可能最终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秦世军本身在心理上遭受的这种痛苦， 对， 是非常大的。 也许他可能觉得呀，算了，反正也自己没有子女，就给吧。 嗯， 但是这种刚才您说这种心理的煎熬，最起码觉得自己的妻子对自己不那么真诚啊，不相信自己，这种心理是很煎熬的。 而且最终养了多年的继子女又对簿公堂， 对， 和自己的妻子最终要分手要离婚， 没错没错。 他自己 是非常痛苦的， 感受是非常痛苦。 嗯，所以本来不想打，可能最后也得坚持打下去了。这个官司， 其实出水也很痛苦，他可能做了一个对不起程志军的行为，秦志军的行为，但是最后被告上法庭，两个人也没法在一块过了。 没错没错， 他自己也痛苦， 所以呢 双方都是很痛苦 的。真 的， 你像这个女儿程小雪也没法面对她的继父， 嗯， 啊，所以这个事情以后怎么过呀，真是一个问号啊。所以刚才呢，我跟这个李律师我们俩也是感慨了几句啊，但愿这些内容呢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啊。来，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发来了微信啊，这个侯云啊，您说要书，这我们看到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侯律师呢，带来了他跟他的团队共同啊撰写的这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给我们带来几本。如果大家呢想了解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法律案例的话啊，您呢可以把这个意愿告诉我们，比如说要书啊等等，后面呢写上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呢会这个让编辑的跟您联络啊，把书送到您的家中啊。应该说这本书呢，确实对大家房产方面的知识啊，是一个普及啊。另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实际上一看这个案例的话呢，您就能够明白的一些了哈，所以也是真的非常好。来，咱们来看这个刘立新说请问公证遗嘱可否直接去房屋交易大厅改名，如何收费？ 是这样，这个问题啊，他无法直接更名。他是这样，如果比如说老人立了一个公证遗嘱，比如说有三个子女，把其中的这个房子呢给了其中的，比如说给了老大吧，那么老大如果想更名的话，他还要去叫着老二老三到公证处做一个，让老二老三做一个放弃继承的公证。 哦， 你原来是一个遗嘱公证是给老大了，但是呢这个公证得让老二老三还得就是对这公证认可，把自己的份额得放弃，拿着放弃继承的公证才能到房管局去更名。如果老二老三其中有一个人说我不放弃，我对这个公证啊我不认可，或者即便认可我也不想放弃，我也不做这个放弃继承的公证，那作为老大就只能诉至法院，通过法院来把这个房子判决到老大的名下，然后再到房管局办理更名手续。 这个收费肯定是没多少钱啊，但是这个事情办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它是公证遗嘱，它是遗嘱，要想改的话呢还是不是那么麻烦，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 它这个是要改的话呢，还需要做立，比如说立遗嘱人要，比如说给了老大，他以后想给老二，或者是谁都不给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要再去公证处做一个撤销公证的遗嘱， 先得撤销 可以到公证处去撤销，因为它是一个单方行为，那他都要去公证处去做。但是如果家里边要形成一个协议，那么比如说分家析产做了一个公证，那就没法弄了，因为它就成一个合同了。分家析产实际上就是一个合同关系，这你单方面 不能撤。但是遗嘱呢，它是一个单方行为，今天我想给老大，明天我想给老二，后天我想给老三，他可以有权利去撤的。 嗯嗯啊。另外呢，李丽问哈说，我想呢加一下名字。哎，现在就是房产证啊，如果是夫妻，原来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想写两个人，这还是很容易加的。现在是吧？ 其实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嗯， 很多的这个家庭啊，一般买房子的时候都是写一个人的名字，都想加。 对。 但是在加的时候呢，我可以把这个问题稍微说的多一点啊。这个的实际上加名并不复杂，是吧？双方呢，那么拿着自己的这个房本啊、户口本啊、结婚证啊，就可以到房管去直接加门，就几十块钱是免契税的，就一个工本费。但是往往实践当中我们遇到什么呢？是一方想加，一方不给加。 嗯， 有这种情况啊？ 有这样的？ 有这种情况，这个可能也有婚前的，有婚后的都有。可能男方婚前买的，你以后结了婚以后，女方这个想加名，这个呢？如果男方不想加呢，是加不了的。 嗯， 但是如果话说过来，如果都是婚后的，写男方的名，女方想加名，那么这种情况是可以加的。他如果不同意加的话呢，可以到法院，那么通过法律途径来把名字加上。啊，有，因为他有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有的家庭他有这种危机感， 嗯， 他可能有别的因素。 是的， 他虽然没有两个人没有离婚，但是他生怕对方把这个房产转移掉， 情感的困扰。 哎，如果你感情好，这个事都无所谓。 是， 因为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两个人分居十多年了，都是碍于面子，没有办离婚。 其实， 男方呢早就和别的女人同居多少年了，没弄。后来突然间，女方发现男方把这个房产啊，因为登记在男方名下嘛，都给转移了。 嗯， 所以他当时就没有考虑到是不是应该加名。如果他把名字加上的话，男方就不会出现这种转移财产的行为了。 是是， 哎，因为他写的是单独所有嘛。 嗯， 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这种危机感的话呢，那么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把名字加上的。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李松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好，那么首先呢，咱们先梳理第一条哈，说继承所得遗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陈先生和张女士啊，2005年5月结婚，2007年3月啊，陈先生的父亲呢就去世了。因为呢，陈先生母亲呢早已去世多年，那陈先生呢作为唯一的继承人，继承了父母所留的一套两居室。那今年6月份呢，张女士啊与陈先生离婚了。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呢，张女士认为这套房子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陈先生呢不同意张女士的说法，他认为呢这是父母留给自己的。那近日呢，陈先生为此呢来到了这个有关啊这个部门进行咨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遗产是否属于共同的这个财产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可以稍微说的多一点，因为实践当中这种问题我接触的比较多。我觉得呢，一个呢，首先在夫妻存续期间继承的这个遗产，这没有争议，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哦，这是共同财产。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有些父母呢，把这个房子留给孩子呢，就是觉得就是孩子不会离婚。 嗯。 哎，这样他俩一人一半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担心呢，以后孩子的这个夫妻关这个婚姻不是特别稳定，关系不是特别好，那你可以再手写一个遗嘱 啊， 就是注明了这个，比如说这个财产就归儿子或者是归闺女单独所有，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如果孩子不离婚，可能他俩就按共有来进行处理的。 对， 如果一旦离婚，你的孩子拿出这个遗嘱来， 嗯，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份额呢留到自己的孩子名下， 就他单独所有了。 哎，对，这是一种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一般的人可能想不到这么细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呢，既然父母呢想，这个财产呢留给子女呢，都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这个婚姻关系比较稳定， 对 啊，不会出现问题。但一旦出现问题呢，对自己也是一种保护，对自己的这个孩子也是一种保护。 嗯 啊，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附加遗嘱的话呢，就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对 啊，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种情况呢，实践当中还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张女士和陈先生离婚以后，陈先生的父母也没有立遗嘱，按说这个陈先生就应该继承了吧？比如陈先生就哥俩，嗯 啊，对，没有遗嘱怎么办， 陈大陈二，哎，按说就继承了，但是陈先生他不分割，他没有分割，这时候张女士要诉陈先生分割这个陈先生父母的这个遗产，因为他是夫妻存续间继承的嘛，当时双方没有离婚嘛， 嗯， 那么由于陈先生没有分割这个财产，这个财产不确定，法院是无法进行分割的。所以要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张女士如果想分割陈先生所继承的这个遗产的话，前提陈先生必须和他的兄弟姐妹把这个财产分割完毕。 嗯， 比如说这个财产分到房产登记到陈先生名下，或者是登记到陈先生哥哥的名下，陈先生的哥哥给了陈先生相应的补偿，在这个情况下张女士才能进行分割。要如果没有做分割的话，比如说陈先生的父母都去世10来年了，他一直没做分割，那么张女士诉到法院想分割陈先生继承的这个财产也是分割不了的。 嗯，那如果这个财产呢就是只是陈先生自己来继承呢？ 这没问题啊，因为就他一个人。 嗯，对，就他一个人就没有什么分割。 哎，因为为什么这个分割不了呢？如果陈先生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陈先生到底分多少啊，这些东西他没法确定，你这个东西无法确定，法院你得确定了多少金额或确定多少房产我才能给你分。嗯，你现在不确定我无法给你分啊。 对， 没准人陈先生父母还留了个遗嘱呢，是不是？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属于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怎么分割， 实践当中呢会遇到 是比较麻烦的， 会遇到麻烦。那陈先生也可能就是故意使坏，说咱离婚了吧，我就怕你都给我分走，我就不分， 就不分。 哎，嗯，这时候就张女士就比较麻烦了。 对。所以这个事情咱们都得想到吧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男子的谎称可以呢低价啊买内部的指标房，诈骗定金19万元。那西安的某公司员工朱某谎称自己呢有内部的指标房，先后呢诈取谭某等10余人定金啊19万3。那么11月21号啊，这个雁塔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那么朱某呢因诈骗罪获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没有过多好说的，一定要注意，像有些人说他能怎么样能怎么样， 嗯， 实际上都是瞎说，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呢这个意识。 啊，就像主持人说的， 嗯， 你如果不想占便宜你就不会被骗， 不会被骗。 是， 嗯，所以这 现在不包括那些高息被骗的，什么一承诺15%-20%， 没错没错 的利息， 嗯， 是吧？或者是你把资金 不都是为了贪吗？ 结果找不着了，他人找不着了， 嗯， 或者是他无理清偿了， 嗯， 这种情况特别 别多。 没错， 人家说超过10%的这个利息都不靠谱。嗯、 当然了，这个咱们说这些并不是为骗人的人开脱啊、嗯，就是你被骗的人，你实际上是 有可能的 对 想法， 有可能不被骗的啊，一定要提高警觉意识，不要什么都贪和谈。 对， 图便宜。 内部指标哪有那么多内部指标？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要有警觉性啊。另外呢，卖了娃娃房产想反悔，法院说不啊，说越来越多的父母呢，把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的名下，俗称叫做娃娃房产，全额付款以后，房屋呢住了好几年，那么购房者的张先生却被卖家告知他买的是娃娃房产，那么卖家呢以买卖无效为由拒绝过户，张先生啊是气愤不过，将卖家起诉到长沙市法院啊，法院该怎么判呢？哎，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叫做娃娃房产。 哦、是这样 啊？ 什么叫娃娃房产呢？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呢，觉得就一个孩子， 嗯、 以后别到时候再交什么遗产税啊、各种税费了， 就直接 就一个孩子就写到他名下了吧， 名字就行。 然后孩子可能一两岁、三四岁，这个就给孩子把房子给买了。那么最后房产证呢是登记在孩子名下， 嗯， 卖的时候呢，有可能父母不在，爷爷奶奶帮着签上字儿。或者是呢，可能父母离婚了，可能监护人是女方，但是爸爸签的字儿，然后就找上理由来，就说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为什么娃娃房产呢？肯定是监护人说我没同意啊。 嗯嗯嗯，对。 比如说男女双方离婚了，爸爸签的字儿，监护人是妈妈，离婚当中，然后就妈妈就诉到法院，先房价也涨了嘛， 嗯， 就说这 所以这房子没法过 户，我是法定监护人是吧？这孩子他没有处分能力是吧？我主张合同无效，这种情况下。像这个案例当中，法院肯定支持不了卖方的请求。虽然是娃娃房产，可能估计在签字的时候肯定有一定的瑕疵，如果没有一点瑕疵啊，他也不会反悔啊。但是呢，人家都住了好多年了，你这样有异议，你得提异议啊。人家住了好几年了，你又不认可，人家房屋都住了好几年了，这个卖家又说是娃娃房产，是吧？拒绝过户，那这种情况下，法院认为你这么多年你不提异议，视为你对这个买卖行为是一种追认行为，是认可行为。啊，你的房子别人占着住了好几年，你说你作为母亲来讲，你说我不知道，我没同意，那法院不会采用你的观点。 对， 哎，如果你是刚签完合同，那还有可能啊，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反悔不了的。 是的。但是呢，就是买房人，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你买的这个房子，它的这个主人啊，房产证写的是谁，大家也要探究一下。 对， 确实，如果万一写的是一个小孩的名字，就是他们孩子的名字，你还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嗯。所以前期呢，就是要把这些手续还是做完善。这个案当中，买方之所以反悔啊，我估计啊，肯定是有哪个地方不完善，让他抓住问题了， 是的， 他才敢提这个事儿啊、 嗯。反正这也是一个，生活当中发生的事儿啊。所以呢，咱们当成一个案例拿出来，也给大家提个醒儿， 是 吧？嗯，来，咱们接下来再往下看，说75,000元变成了。7500亿啊！女子呢被自己的这个房贷呢吓呆了。但失明的王女士通过呢房屋中介的朋友购买了一套总房款是59.5万的二手房。那么首付支付了一部分现金，余下的房款呢通过公积金和商业贷款的组合来贷款。那么在11月初啊，这个王女士的公积金贷款呢很顺利就放款了。11月20号呢，王女士接到了房屋中介打来的电话，声称的银行通知呢说，房本上贷款错误哈、啊。挂断电话之后，王女士。是呢，当时一脸惊愕，因为拿出房产证发现啊，在房产证的附记中，权利人的权利价值中的数字竟然是7500亿元。哎呦，这个搁谁也都吓一跳啊！这个肯定是失误啊。 对，是一个失误， 是一个失误。 回头再把房本再换一下呗，重新再换一下房本， 对对对， 重新再让。 这有关部门的一个失误。 对， 所以呢，这个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还是要集中精力，认真一点。 其实大家买这种房子的时候也注意，他一般呢就是如果这个房子有抵押呢，有贷款呢，他会写一个抵押金额，比如说750万或者550万，大家呢。通过看这个金额呢，就知道大概卖房还有多少贷款没有还清。 对的， 就是咱们到时候房本的时候看的时候看全面，在后边那一页的时候还有一个抵押贷款金额， 是 可以注意买房子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对，这个数字，有的人呐、啊、就是这个字叫什么数盲啊，那这人家怎么标注的哈？这个到底是不是7500啊，75000呐、啊、什么的，这真弄不清楚。但是这个如果要看的话，你还是找一些内行人帮着你来看一下哈、 啊， 别到时候出错。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武汉 城管集中拆除了16万平方米的违建啊，说昨天的武汉城管组织第5次集中大拆违，当日呢拆违超过了3万平方米。武汉区中华路街联合呢武昌区七管委拆除了自由路70号楼顶的违建的宿舍啊，拆除面积是700平方米。那黄坡城管对于南湖村区域的2处趁夜抢建的违法建筑进行了及时处置啊，拆除面积是160平方米。新洲区啊，这个90号房的叶某啊，趁住宅顶部就是渗漏修缮之机啊，私自在楼顶的搭建了70平米的一个结构架啊，城管人执法人员呢也是依法以强制的手段让他拆除了。其实在这里呢，这条信息还是挺好的哈，就是拆除违建嘛。不过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呢，不要侥幸心理啊，现在有些人尤其在北京，因为是寸金嘛，所以有些人买完房子以后，尤其是什么买四合院的呀，或者买顶层的呀，哎，这个时候或者是买第一层啊，这个一层的啊，他有时候会动一些小脑筋呐、然后弄一些违建呀，比如一层的挖个地下室啊，头层的这个上面再搭一什么东西，四合院呢觉得好像这个外边的不知道，里边是四大乱建等等的，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而且是违法的。 对，还有那挖地下室，去年我记得看了一个报道， 对， 就在北京的某个区。他自己买了个平房，然后挖了一个比较大的地下室。 是。 后来他这种行为不仅仅是一个侵权，不是一个违建了，涉及到刑事犯罪了。他这个情况最后被刑拘了。 啊， 他处了刑罚的这种处罚，所以大家呢一定得注意这些问题啊。你说在我的底下挖个地下室好像是不违法，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要构成犯罪。 那可不，因为这个不仅是你个人的问题啊， 危害了公共安全了。 对，这是你周边人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呢，干这样的事情啊，哎呦，我 他也知道违法，但他不知道认为是犯罪。 对， 他也是偷着挖，他每天挖了个土挖，到晚上的时候都运走，晚上运走，也不是明目张胆的，最后人家发现了。 这跟原来我们这个北京，比如说那个这个四合院大杂院里边，这家什么搭了一个什么小厨房啊，那家搭了一个什么，那时候我们还挖那个地窖啊，那个东楚大白菜等等的哈，其实那个呢是一个全民行为啊，跟这还不太一样，你现在说你私搭乱建等等的啊，这可能就真的是不行了。 现在国家对这一块抓得特别严格，所以大家不要私搭乱建， 是 只要建了有一举报了就给你拆除， 没错啊。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先梳理到这儿啊，那下面呢咱们赶快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我开始积了好多的问题了啊，来咱们先看啊。这个首先呢是梧桐秋雨还有几个问题说问了一个问题，说公婆呢没有文化也没有经验，他们的住一楼，隔壁邻居的暖气呢不热，就没有和我们夫妻商量，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呢擅自进入我公婆家改装了这个暖气管子，把我家的这个暖气管子和邻居的管子呢家接上了啊，导致我公婆呢他的暖气不热了，老人发现不热了才和我们夫妻联系啊，这事发生都是5年前了，我们夫妻呢一直都不知道啊，这房子呢是我们夫妻的名字，这是我们夫妻出钱买的，请问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完全可以让邻居呢给恢复暖气管，因为呢他们这种行为侵害了我们的利益啊。请问律师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暖气管的改建，我觉得不是说你们俩想改建就能改建的问题，是不是 啊？ 暖气管道你要改建的话，你得经过供暖公司有一个审批的一个要求吧，是吧？你们俩自己改吧改吧，把这个暖气进行了改造。这里边呢，我觉得一个呢，你去那个供暖公司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看看他们来怎么来解决事儿。第二个呢，如果这个问题假如说真是像李律师所说的，这个问题不是说你们俩想改就能改的一个问题，是吧？真要这里边涉及到一个违法的行为，你可以到时候诉到法院来，通过法院来把它给你拆除嘛。如果对方不好说话的话， 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啊是这样，从理论上来讲呢不能够这个私自改哈，这个是一个情况。但是现在有时候装修的话呢，这个暖气有时候自己家里边真的是乱改一气，当然人家那个物业都说了，如果你改完了以后出了问题我们是不管，一般他们是说这个情况啊，那像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看那边不热了，然后老头老太太呢可能也不太懂哈，说也是特别善良啊，说那行你过来怎么怎么着，但是这家够阴险的，你说你给跟人家怎么怎么弄完了以后呢，人家的管子不热了， 你家热了， 然后人家不管了，这事儿呢我觉得很麻烦。 是， 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您也是 一大堆问题哈。如果找有关部门的话呢，一个是本身牵扯到一个就是说不应该私自来动这个暖气管、 嗯、 啊，本身就很被动， 应该不应该松了？ 对，很被动 啊，暖气啊，你都不能私自乱。 对，我估计有关部门会指责你们这个事儿、 啊，都不能私自乱改 啊。能不能在底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不适于在什么上诉啊、起诉哈、啊 嗯， 能不能跟那家啊，咱们商量商量哈、啊？跟他来说一说，你看您原来不热，现在呢，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不是接管子以后就造成你们家不热人家热了？这个也 说 不清 楚，就是接了管子以后改建了以后就不热了，原来是热的，后来不热了。 是， 那还有一种办法， 嗯， 就你直接再改回来不， 再改回来就完了吧？那如果他真是那，就是 他 那邻居特别无理或怎么样，那你干脆就改回来就完了。 在你家里的管子是吧、 啊？ 我就按照原来的怎么设计的， 我就改回来就完了。我跟你说，你不要起诉什么的，这个太麻烦了。 嗯 啊，你就跟他好，一个是跟他好好谈啊，两家的协商一下、 嗯、 啊，以情动人嘛，确实那时候您帮人家啊，他也不能够说过河拆桥。 嗯、 啊，给您带来这个不便，他就不管了，这个不好。 我觉得像这个事儿、 另外，如果他真是不行的话，你干脆就改过来。 嗯， 啊，你爱不爱热不热？那时候我帮你了，你现在给我玩这套，那你爱热不热，我就给你改过来完了。 嗯、 啊，当然改过来可能还存在一个就是资金的问题，可能你说谁花这个钱？不过我个人认为吧，其实改过来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啊， 嗯、 且比你那真 的 起诉啊、 查查原因 什么折腾啊， 不热，那把这个事儿能查。 对，给他解决完就完了。 是这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 对，如果否则的话，你再弄那么一大圈的话，最后你也生了气， 嗯、 也耽误了时间了、 嗯， 最后可能效果还不是那么好啊。您想想啊，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梧桐秋雨呢也一连发了很多哈，也挺着急的。我是认为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看看能不能找一个特别妥善的办法啊， 再修一修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对，把这个问题解决就好、嗯、其实不要把它弄大啊。来咱们再来看，嗯，后来这个梧桐秋雨呢又连着发了几个哈，他说问题是邻居的房子是租给了一家小饭桌啊，我们是该找房主呢还是找小饭桌的人员呢？如果他们不给恢复啊，我们就得起诉告他们，肯定能赢了官司啊。他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违的什么法？我们应该呢怎么做才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不受侵害？说句真心话，我都能回答您。首先呢，您一定要找房屋的主人， 对 对, 对， 是吧？ 是 跟这个跟这他租出去这个小饭官呢是没有关系的， 是应该找房 主啊，这是肯定的。另外呢，您打这个官司啊，赢不赢的话先搁一边，说句真心话，因为当时您他虽然说他不热，他找你们呢想这个改一下，然后你也同意了，但是这种做法本身是违规的，你也是同意他这种做法了，哪能擅自去改那个暖气呀、啊？ 嗯， 啊，所以这个事情，那 我估计找供暖公司会让他再改回来。 是啊，也得改回来啊、 嗯， 这很麻烦，是吧？所以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刚才我们已经跟您做了一些建议了啊。另外呢，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如果开庭以后因各种原因啊。简易程序变成了普通的程序了，原告认为呢法官在法庭上有问题，想换这个法官啊，已经提交申请给这个庭长两个月了，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怎么办呢？是找原来的法官还是找庭长呢？ 我觉得你提交这个回避申请以后啊，法院会给你有一个答复，就是同意和不同意、 嗯、 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他们认为这个法官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就是可能不利于他，然后他肯定是他提这个回避申请，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呢不属于回避申请的这个事由。一般我们法律上呢，就是符合法律的规定情形，那么你可以提回避申请。比如说法官和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比如说是同学呀、亲属啊，或者法官接受了这个对方当事人的痴请啊，你得有一定的法定上的缘由，你才能提这个回避申请。如果你开完庭下来，哎，觉得这个法官审这个案子好像审的对我不利啊，这时候你提回避申请，一般法官是不准许的。 嗯， 因为你不符合法定回避申请的理由。 嗯， 啊，所以你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我说这种情况，我估计法院有可能会给你这个驳回来这一块，不同意你的回避申请。 嗯、是， 但是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发现呢，有的时候法院还准予的回避申请。原来我们接触了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继承案件，老头和老太太去世了，子女来进行继承。后来法官发现这个老头啊，原来还找过，还有个前任的一个妻子，前任妻子虽然死了呢，但是有七个孩子，后来就把这七个孩子都追加进来了。 嗯、 结果这七个孩子呢，分别委托了律师。 嗯， 然后这七个律师呢，后来这法官呢，在法庭上呢。做了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行，他们觉得比较气愤，然后呢 七个人共同提出回避申请。后来这个庭审好像不太，法院觉得呢这个就是不太好进行下去了，都在提回避申请。后来呢这个法院最终决定呢，就是说这种情况呢，法院认为呢是不利于这个案件再继续审理下去。因为有这么多人的提回避申请，这个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可能不太好驾驭庭审，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法院呢就采取了这种采纳了这种回避，就是采纳了回避申请的意见，就重新更换了法官。但这种情况是极为特殊的， 极为特殊。 原则上你必须得符合法律的这种要求， 是的， 才能 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还是要这个公正的啊。另外的这个梧桐秋雨也确实，他说如果我们卖这套房子的话呢，暖气不解决是个隐患，那肯定是隐患啊。你这个卖房子的时候，你是暖气不热也不行啊。另外他说是他们把我们这个管子改了以后，导致我们家不热的，这个东西不能说凭您说，到时候还真得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儿，而且呢，最初改的时候，您的这个老父母是同意的，这点很被动啊。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很多的问题呢无法回答了，下次我们再说啊。 转眼间，2018年还剩下最后的一个月了，年初的规划您都完成了吗？今年的身体还好吗？工作还算顺心吗？工资涨了吗？不管怎么样，现在已经是年底了，应该给自己和家人一点仪式感的年末回报吧。 没错，就像享购电台一样。在北京推荐已经有5年了，5年的时光，本硕连读都毕业了，更何况我们服务了5年的北京老会员们，这份感情有多深，就看我们今天给您带